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周六，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稍后将继续和大家见面，我们继续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来为大家解读史记。今天我们要品读的是魏公子列传。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北京高考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海淀区进一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首都博物馆暑期将每周六延长到晚8点闭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北京高考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按照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专科批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总分满分为450分划定分数线，和按三科总分录取的原则。经高招录取现场领导小组测算和研究，并报市招考委同意，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科高职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为文科150分、理科150分、艺术类高职文科105分、艺术类高职理科105分。今后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等代表性项目有望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通过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获得展示展演。27号上午，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次会议，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进行审议。条例草案提出，本市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该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素质教育内容，向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传播代表性项目。为进一步推进海淀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7月26号，区教委会同区工商局、食药安监消防支队属地中关村街道及万寿路街道，对中关村豪景社区理想大厦33家、公主坟天行健商务大厦86家机构进行拉网式联合执法检查。此次检查以中小学学科培训机构为重点，对大厦分布的培训机构营业执照、办学资质、办学行为及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逐一排查，对6家培训机构下达了约谈通知书，责令1家无证无照机构限期停止办学，拟对2家培训机构进行教育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清华大学医学院近日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举办了科研成果专场发布会，集中发布了10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并进行了项目路演，涉及生物 3D 打印、机器人手术、人工智能医疗、医学大数据等领域。此次发布会是清华大学医学院主办的国内首场科研创新项目路演。项目路演交流过程中，与会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积极对接，共达成了8项合作意向。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是国内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将打造 医药养健油五位一体大健康产业集群，建设成为国家高端医疗服务聚集区和京津冀生物技术创新转化基地。启德教育日前发布2018英国留学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7年的五年时间里，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在中国内地签发的第四层级学生签证数量增长幅度达到42%，留英人数再攀高峰。中国赴英留学生选择商业与管理研究类学科的人数占比60%以上，工程与技术类学科选择数量排在第二位。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英国大学前三位分别为利物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本月，北京城市副中心贝街小巷城市家具创意设计大赛闭幕。来自北京建筑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大学生通过微介入的方式提升城市副中心的街巷品质。一条条普通的街巷经过大学生的创意美颜，变成了一个个艺术空间和古韵风景。微介入即避免大拆大建，这是本次大赛的重要原则之一。比赛由通州区市政府市容委和北京建筑大学共同主办，参赛者需从北京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三组共14条背街小巷中选择设计对象，既要完成背街小巷公共空间规划及设计，又要设计城市家具，以优化街道公共空间品质，完善设施配置，提升城市风貌。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国内外高校、各类设计机构、青年教师、独立设计师等197个团队、400多人的报名参赛信息。获奖作品将会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城市副中心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之中。参观博物馆，领略中华历史文化，几乎成了本市中小学生暑假作业的标配。可周末博物馆内游人太多，工作日多数博物馆17点前关门，此时家长又都没有下班。据了解，国外的一些知名博物馆早已将夜场制度化，例如大英博物馆每逢周五，部分展厅会延长到20点30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逢周五和周六开放到21点。近日，家长们的期待有所回应。首都博物馆宣布，从本月28号开始，暑期每周六将延长到晚8点闭馆。故宫博物院也表示，随着大高玄殿等布展完毕，有望夜间开放。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周六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史记·魏公子列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三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魏公子列传是司马迁倾注了高度热情为信陵君所立的一篇专传。魏公子即信陵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他名冠诸侯，声震天下，其才德远远超过齐之孟尝、赵之平原、楚之春申。信陵君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窃符救赵的壮举，为人们所称颂。《史记·魏公子列传》通篇洋溢着作者对信陵君的敬慕、赞叹和惋惜之情。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为我们解析《史记·魏公子列传》。 这个天下的害，随我出阵。 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杨洋，这里是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何杰老师来和大家呢讲《史记》，我们今天说说《魏公子列传》啊，给大家讲讲 信陵君。那么从影视剧中大家可能都了解过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哈，比如说虎符传奇啊，有各种，有戏剧，有电视剧等等哈。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的呢就是窃符救赵，等于说他把这个兵符给偷了， 对， 解救了赵国的危机哈。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我们探讨其中的一些问题。 史记里面有记载，魏安西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长平军，长平之战结束，就是那赵括，就那纸上谈兵那个，那已经被坑杀了40万赵兵啊，赵国元气大伤，赵国就要被灭掉了，他就要去求救，求救谁呢？魏王爱来救赵国，当时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夫人是这个 信陵君的姐姐， 对，是他的姐姐，朔为魏王及公子叔，多次给魏王和信陵君写信，说你们赶紧来救我。这个时候呢，魏王呢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说使将军晋鄙将100,000救赵，就是魏王准备也救他，派晋鄙大将军带领100,000要去救这个赵国。秦王一听魏王要救，结果就给了魏王一个指令，他说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赵者，以拔赵，必移兵先击之，就是威胁魏王说你要敢救他，那今我肯定能把赵国打下来，我打下来我就打你， 谁救赵国我就打谁， 哎，就打谁，哎，就结果这一下魏王害怕了，不敢打了，所以就赶紧让晋鄙停住，住在那个邺这个地方，表面上说他在救赵国，其实他就在观望， 对， 他在观望。那么这个时候呢，晋鄙军队不过了呀，平原君太着急了，平原君使者关盖相主一位，让公子越，就这个让在这是指责魏公子说，胜所以自缚于婚姻者，这个胜就是赵胜，就赵胜，就说胜所以自缚于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未能及人之困，他说我之所以跟你们家联姻啊，你姐姐是我夫人， 对， 我就是因为您这个有很高的这个道义，对吧？您 能够急人之困， 您能急人之困。现在，这个邯郸旦暮降秦而未救不治，这个邯郸很快就要被秦国灭掉了，你魏国还不救，谁能说明你能急人之困呢？那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救，等于说一下把信陵君给摆在位置上，你不救不成，这是一个啊，还打亲情牌。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子也，你就算不瞧不起我，你不心疼你姐姐吗？哎，打亲情呗。结果公子患之，这公子就担心了，哎呀怎么办呢，对吧？朔请魏王及宾客便是税王万端，魏王魏秦终不听公子，多次的向魏王请求咱们得救赵国，结果魏王不听。我们在上这个教课的时候啊，同学们还有我们那些老师们也有疑问，这个信陵君他是要救他姐姐顺带手就把这个魏国救了呢，还是为了救魏国捎带手把姐姐给救了？按说当然客观效果是都救了，对吧？但是 出发点到底是 什么，就争论起来这个事儿了，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事实上呢，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啊，其实呢信陵君他之所以要去出兵救赵，并不是完全的说考虑到说我为了救我姐姐，在这个之前呢，秦国准备和魏国结盟去灭韩国，当时信陵君曾经劝过魏王说，如果你灭了韩国，秦国不会先打赵国，不会先打楚国，只会先打你魏国，为什么呢？就是叫唇亡齿寒呐。他当时是给这个魏王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使秦无韩有政地，无河山而拦之，无周韩而贤之，去大梁百里，货必有此。意思就是说，如果秦国没有韩国有郑国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一旦韩国要被灭掉，他离咱们大梁就很近了，祸患一定会出来。其实他就很清醒地看到了唇亡齿寒这个道理， 不留下韩国，秦国会一马平川就过来了。 对了，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必须要去救这个韩国。所以信陵君对形势是有一个精准的判断的。救赵其实根本目的 是为了救魏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秦兵来打魏国的时候，他就马上回去的原因，就是他的一切出发点实际上是在从为魏国的这个考虑。虽然你魏王不信任我，虽然我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我救赵有私心，就是为了姐姐，对吧？但是我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魏国要保留下来，非常非常可贵的。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信陵君整体上来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来判断他为什么要切腹救赵。 切腹救赵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典故。魏安西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57年，秦国围困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求救于魏国，而魏王惧怕秦国，不敢出兵救赵。情急之下，信陵君魏无忌听取侯嬴之策，以国家利益为重，置生死于度外，借魏王姬妾如姬之手窃得兵符，夺取魏国兵权，不仅成功击败了秦军，救援了赵国，也巩固了魏国在当时的地位。 还有一个疑问，救赵是为什么？兵符偷走了，你这也不合适啊，对吧？你怎么能这样做呢？那晋鄙多无辜啊，也有这么个说法。那晋鄙多也有这么个说法。 说到这个晋鄙啊，刚才我们在前文当中其实说过了，这个晋鄙呢是魏国的大将，他被魏王派到这个邺这个地方去打说救赵。 对。 但是魏王又犹疑了，所以他就在那儿等着。 对。 在后面切腹救赵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其实他做了一个牺牲了。 对，晋鄙实际上是做了牺牲品了。 嗯， 这也就是后来啊，晋鄙的门客 哎， 传谣言要害这个 离间计。 对， 所以这一环扣着一环。 嗯， 所以我始终都觉着信陵君他的悲剧是一步一步的 对 在加深。 对 对, 对。 好，那就是我们先说到这儿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了，既然已经决定了我要去救赵国。而魏王又不肯， 对，魏王又不听 发兵。 嗯， 这个时候信陵君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特别极端的一种方式。 对， 因为古今我们在看一些电视剧啊等等演绎的时候，窃虎符窃兵权，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 对， 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他们反叛啦， 对 什么， 往往会被人这么说。 对, 对，才会这样呢。 对对对对， 但是却发生在信陵君身上。 对，所以在这里边其实就是考验了，就实际上是在考察信陵君做事情他是不是真正的在为国家去想。事实上啊，当这个魏王不听的时候啊，信陵君当时脑子也挺冲动，并没有冷静想一想这事儿该怎么办。他呢只是想着，算了，你们既然不同意，我得对得起这个我这时候信陵君想的是，我至少全了我自己的名声。所以你看他说，既不独生而令赵亡，我准备我自己活下去，我让赵国灭亡，我带着这个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我跟你一块儿，我个人跟你去拼命去。 嗯， 我既然国家不能救，我个人跟你 来， 我个人跟你去拼命去。这时候呢应该说挺可贵啊，也挺感人，这样电视剧演起来估计的音乐就该起来了，对不对？ 很悲壮， 很悲壮的。 我们都知道这样悲壮的义举并没有发生，历史走向了另一个岔路口。这时候窃符救赵的故事中另一个主角出场了，他就是侯嬴，因为侯嬴的计策而展开了一个窃符救赵的故事。 哎，这个走之前他就拜访侯嬴去了，跟这个慷慨激昂的，我要为了这个这魏国怎么着拼命去了，讲这准备让这个侯生鼓励鼓励他。你看我都要去死了，你得鼓励鼓励我。结果侯生来一句，公子免之矣，老臣不能从。你努力啊，你努力去死吧， 我不能跟着， 我不跟着你去。这公子这一路一想，这太不舒服了啊，你说我希望你对我，哪怕你鼓励鼓励我呢，你怎么这样呢？哎，他说，吾所以待侯生备者，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增吾一言半词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就是说我对侯生够好的，我现在要去死了，他怎么鼓励的话都不说呀。 难道我真的有对不起他的地儿？ 嗯，不行，我得回去问问。 我得回去问问。 先生，武吉有非常要紧的事情向先生请教。大王不肯派兵援赵，再这样下去的话，合纵大计将毁于一旦呐！已经召集了所有的门客，即日出发，前往邯郸与天庭决一死战。 三千门客能与千国十万大军抗衡吗？公子意气风发，老夫敬佩。只是用兵之道，在谋不在勇。 无忌，洗耳恭听。 我如昔窃取魏王虎符，可解赵国之美。 说公子喜事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匹若以肉头馁虎，何公之有哉？说您礼贤下士，天下都知道，现在您有难了，没有其他办法，您准备往秦军去，那你这不就是拿肉头给饿虎吗？ 嗯， 你能见什么功啊？你还怎么对门客好啊？对不对？公子往而臣不送，以示之公子恨而复返也。我知道您一定会回来。哦，这么一说，公子一想，你太了解我了，你这番话确实说动我了，还真是哈。 对， 我这么激动去，我能有什么好效果呀？那既然你这么说，你一定是有招啊，对吧？那我来听听。这个时候，侯生乃禀人见语，就让说大家都推上去，我悄悄和你说，就讲了这个虎符这件事情。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听说晋鄙的兵符啊，在大王的卧室内。这个大王有一个宠姬叫如姬，这个人最被大王宠幸，他能出入这个大王的卧室，他能把那个虎符偷出来。我听说当年如姬的父亲被仇人杀了，如姬到处找人想为父亲报仇，您让您的门客把他的仇人头斩了，敬献给如姬。那这个如姬啊，打算为您去死，因为你为他报仇了，他肯定是不会推辞。但是怎么样呢？故为有路耳，只可惜没有找到路。现在如果您一开口就请这个如姬来帮忙把那虎符偷出来， 他肯定答应。 哎，如姬肯定答应，这个偷出虎符来就可以把晋鄙军队的这个军权给夺过来，我们就可以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法也。应该说就是前面我说了，就是这个侯嬴啊，他在等于说是当地啊，他在民间呢、啊、他是很有声望这么一个人物。你想王室内这么机密的事情 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而且之间这么多的故事他也知道，所以侯嬴这个人不得了啊，这个人脑子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 如姬虽是一弱女子，但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公子对我的大恩如今莫齿难忘，如公子有需要我的地方，万万明言相告。 如果没有虎符的话，即便是一军的统帅也无权调兵。虎符是重要的军事凭证，大王一定会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只有你能拿到虎符。 谢公子的信任，如今死而无憾。 这就是窃符救赵哈、故事并没有完。 对， 拿到虎符之后呢，发兵，然后到了邺这个地方，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晋鄙就该出场。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品读经典亲子同行节目，在下周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史记系列。